官前来见礼。 秦夫人有何话讲？ 有老门官老爷与我通禀一声，就说我并非平常乡里，乃是东阁之母，春梅之娘，我一定要进 王下阵。秦夫人，您这么一说，驸马爷他就会见您了。 但愿如此。 呀，驸马爷道，不管什么东阁之母、春梅之娘，引你们远道而来，赏你们文衣一锭、衣服三套，快快的走去。 我千里而来，岂为了一两衣服啊？你呀，你快快收回去吧。 要救了吧？ 说起呀， 哎呀，陈夫人，您还是跟他们说了实话吧。 事到如今，只好如此。啊，门官，你当我是何人到此啊？ 你是哪国？ 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。 不有原配夫人，就是不有原配夫人到来，不是乘车就是坐轿，哪能像你这样狼狈的样子呀？ 他不与我通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我自有道理。啊，门官，我来问你，你家驸马初一十五可曾拜庙上香啊？ 正要拜庙上香， 这就好了。如此说来，就用不着你去通禀，但等你家驸马拜庙上香之时，我一把拉住轿杆，想着恩爱不过我们夫妻，你这小小的门官啊，当的臣也听过一句话，当不臣也听我一句话，张伯伯，我们暂且回去了吧。 门官老爷啊，门官老爷，你想啊，这恩爱不过人家夫妻，日后人家夫妻见了面，你这小小的门官当得成也在人一句话，当不成也在人一句话。门官老爷，您的前程要紧的。 哎呀，是啊， 这恩爱不过他们夫妻，倘若日后夫妻见面，我这小小的门官也能担当得起。哎呀，这。就是我家驸马受难之日，他若不知，定是冒认官亲。 秦夫人，明日辞职宫有一件大喜之事，你可知道啊？ 我怎地不知？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受难之日。 果然是夫人到了，小人多有得罪的呀。 快起来！ 多谢夫人。 就该让我们进去相认才是啊。 夫人，驸马吩咐下来，不让小人再去通禀，倘若放你们进去，小人担当不起。 门官老爷，这个主意您可得敢想啊！ 哎，这，夫人要见驸马，却也不难。你要我什 么？舍什么？ 舍下半幅罗裙 啊！ 驸马怪罪下来，小人也好答对呀。 不听道理呀！难道说我的夫是千夫人，倒叫我心不定情？张伯伯，你且在门外等，叫东阁和春梅随娘亲。

丢了，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。 Thank you.

无有此事。 无有此事。 阿福妈，这酒实在是寒了啊。 你是 有 换暖酒前来。 是。 福妈，请到这厢来。 老相爷讲说什么？ 福妈，是才唱歌词的言道，她的丈夫也是居官的，你晓得她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 啊？本宫哪里晓得她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啊？ 怎么你不晓得？ 我不晓得。 你不晓得吗？我倒晓得。 怎么，老相爷晓得她是哪家大臣的包卷呐、啊？ 我看他们，就是你，你心里 面的错， 管教我说明了不 成？ 管教我说明了不成？ 莫非你吃醉了不成？ 我吃醉了， 吃醉。 姑妈，像他们母子三人千里迢迢朝觐进来，你就该将他们人下，不念金法之气。看在下世的儿老和你那孤苦的孩儿，来来来，我就将他们认下了吧。 本宫得中之时也曾奏明圣上，家中绝根无后，哪里有什么妻子儿郎找到此处，万无此事啊。 万无此事。 万无此事。 你不相认吗？我倒明白了。 老小爷明不胡来。 一则你怕万岁之道降下欺君之罪，二则你我弟子保证你们二人大度之事。哎，这倒不妨，只要你将他们母子三人认下，等我弟子保证陈州放粮回来，我与你二人结合之，同去金殿东奔。万岁若是降罪嘛，也罢。听说老夫的前程要与你担待，担待。 老相爷一说，本宫我也明不了。 你明不过来， 分明是你与弟子包拯定下一计，要加害本宫，别说是也不是。 老夫好心好意成全你们夫妻团圆，怎么到无赖求我来了？真正的不识好歹。 本宫这事不劳相爷多管。 啊，陈驸马，还是将他们认下了吗？ 要认你是人吗？ 啊，我认他做什么？ 你不会将他忍下带回府去，闷来之时叫他唱上几段歌词，岂不是好？ 我才苦口婆心你不听，咬定牙关你未清，是你这负义的人良心丧尽。真是坏了良心了，换香莲快来。 香莲快来。 看见相爷。 老夫好言相劝他是执意不听，事到如今你就告他去吧。 我到哪里去告啊？ 我弟子包拯不久就要回京，你拦掉喊冤一告便准。 将那包相爷还得朝来，定是前呼后拥，我是逆流之辈，也爱及不上啊， 爱及不上啊。 我有陈状，我是怎样的告发你？ 这陈状嘛，有了，得老夫拨着小扇一把，乃是我弟子包拯亲手所写，你拿去金带头上拦轿喊冤，开刀刃帮他挖汗，认识我的小扇，你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，一告便准。趁我在此，你就出宫去吧。 如此多谢相爷。我这小扇拿在手，包相爷那里 Thank you. 来不听我的良言劝，保证他铁岭关，长江冷眼观谢斗，汉儿横 孙家回府， 这个老儿怒气冲冲出到宫去，此事有些不妥呀。陆女士，有替我打听一封送至游司衙门，叫他父子三人你赶出江去，不得有误。 遵旨。 此事不被天子知道，必然将我七军之尊呀。倒不如斩草除根。 启禀驸马，你将他母子三人赶出西门以外。 好，去我刚刚过来唤韩琦进见。 是， 韩琦进见呐。 哎呀， 小人 恩重如山， 如今本宫有一为难之事，要差役去办。 驸马有何差遣？ 韩琦，郡州来了母子三人，还是本宫我的仇人到了，你将他们赶出西门以外。这里有钢刀一把，命你追至中途，将他母子三人杀。抗命不尊， 小人冤枉。 这边才是，快去，抓来。我命你追杀他不合子，回来时我这钢刀之下 听众朋友，刘平等演唱的评剧《秦香莲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一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马淑华演唱的《杜十娘》。

我两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，看玻璃看玻璃，当天的期待 杨和尚，我该干了。